皇帝。冯宝恍然大悟，这段时间忙里忙外，圣旨都是自己写的，竟然把这位大哥给忘了。虽说他才10岁，但毕竟是皇帝，只要他下令解决高拱，那就没问题了。但是皇帝和高拱又没矛盾，他凭什么支持我们呢？面对着冯宝的疑问，张居正陷入沉思。很快啊，他就想起了一件事，除掉高拱只需要一句话而已。张居正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，不过这句话还需要改一改。隆庆6年6月15日，冯宝一早就找到了皇帝，向他报告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。经过自己的缜密侦查，发现了高拱图谋不轨的阴谋。既然是阴谋，既然是图谋不轨，那自然要听着他。于是10岁的万历皇帝好奇地抬起头准备听故事，旁边站着紧张到极点的李贵妃。当然了，冯宝是有犯罪证据的，并且证据确凿。具体说来是一句话，10岁孩童如何做天子？从10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到10岁孩童如何做天子，只改了几个字，就从牢骚变成了谋反。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，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啊。虽然张居正搞文字狱，耍两面派，狡诈阴险到了极点，但他还是说错了一点，真正能够解决高拱的不是皇帝，而是皇帝他妈。皇帝他妈就是李贵妃，通俗叫法是李寡妇，用这个称呼绝无不敬之意啊，只是她确实是个寡妇，而且是非多。我在外地讲学的时候啊，曾几次谈到张居正，讲完后下面递条子上来提问，总有这样一个问题，据说李太后啊，就是李贵妃，和张居正呢有一腿，不知是否属实。那么遇到这种情况，我总是十分认真地回答那位认真的求职者，不知道。我确实不知道，因为即使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冬瓜豆腐，史书也不会写。至于野史，张大人和李寡妇连孩子都有了，这种事情乱讲小心被雷劈死。但这些传言充分说明啊，李贵妃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，她并不是什么名门闺秀，只是一个宫女出身，但据说人长得很漂亮，是宫里面的头号美女，而且工于心计，城府很深，是一块搞政治的料。所以在当时真正拿主意并不是穿衣服都不利索的万历，而是那位李寡妇。于是李寡妇愤怒了，皇帝刚刚去世，你高拱竟然来这么一下，欺负我们孤儿寡母。为了把戏做全做大，据说呀，张居正也出场演了一回，还和冯宝唱了双簧，说高拱准备废了万历，另立藩王，讲的有鼻子有眼。这下子连10岁的万历都憋不住了，张大人和冯太监的谎言深深地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，直到后来高拱死了，他连个葬礼仪式都不批，可见受毒害之深厚。李贵妃就更不用说了，高拱那个干瘦老头一看就不是好人，张居正自然不同了，不但有才能，而且长得帅，不信他还信谁呀？就这么定了。隆庆6年6月16日，成败就在今日。高拱十分兴奋，因为一大早啊，宫里就传来了消息，命令6部内阁等机关领导进宫开会。在他看来啊，这必定是弹劾起了作用，皇帝要表态了。想到多日的筹划即将实现，高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，一反常态，派人去找张居正与高仪一起走，他要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。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，前几天还活不乱跳的高仪竟然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，什么病不知道，反正是不能走路。可见老实人虽然老实， 却未必不聪明。张居正就更搞笑了，他的回答很干脆， 哎呦，我前几天中暑啊，就不去了。 这个谎话明显没编好，不说中风偏瘫，至少也说你学了才好办，中暑又死不了人，大不了抬你去吧。于是高拱再三催促，还说了一句之后看来很可笑的话，以鼓励张居正。 今天进宫论礼，如果触怒皇上，我就辞职不干了啊，你来当首辅。 张居正连忙摆头大声说道， 哪里哪里啊，哎呀，不要开这样的玩笑啊。首辅嘛，我是要当的，不过无需你让。 禁不住高拱的一片热情，张居正呢还是上路，不过他说自己不太舒服，要慢点走。高大人你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这么看来，张居正还算个厚道人，至少啊他不愿意看见别人倒霉。高拱兴冲冲地朝早朝地点无极殿走去，却意外地发现呢，一个手持圣旨的人已经站在了道路中间。于是呢他跪了下去，准备接受喜报。先帝宾天之日，曾召集内阁辅臣，说太子年幼，要你们辅政，但大学士高拱却专权跋扈，藐视皇帝，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骂完了，下面说处理结果吧。高拱回击贤助，不许停留。从听到专权跋扈四个字开始，高拱啊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。明明是自己找人黑了冯宝，怎么会被人反攻倒算？这位几十年的老江湖彻底崩溃了，从精神到肉体。据史料记载，这位兄台当时的表现是面如死灰，汗如雨下，趴在地上半天不动窝。但这里毕竟是宫里的御道，你总这么站着也不是个事儿。高先生还没有悲痛完，就感觉一双有力的手把他扶了起来，所谓雪中送炭。高拱用感激的眼神向身后投去了深情的一瞥，却看见了张居正。张居正没有食言，他还是来了，时间刚刚好，圣旨念完人还没走，看起来呀、他刚知道这个消息，脸上布满了痛苦的表情。刚看到张居正时啊，高拱险些产生错觉，明明是自己被罢了官，这位仁兄怎么比我还难受，活像死了亲爹。但张居正没有让他想太久，当即叫来两个随从，把高学士扶了出去。高拱的命运就此终结，他聪明绝顶，历经三朝，审时度势，在狂风暴雨中毅然不倒，熬过了严嵩，赶走了赵贞吉、殷世丹以及一切敢于挡路的人，甚至连徐阶也被他一举拿下，最后却败在了这个人的手下，这个他曾经无比信任的同志与战友。离开皇宫的高拱却没有心思去想这些，他必须马上就走，因为圣旨的命令是不许停留，说滚就滚，没有二话。这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处理，一般官员被罢职啊，都能领到一张通行证，凭着证件呢可以免费领取马匹，在路上还可以住官方的招待所，毕竟为朝廷干了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给个人性化待遇不过分。然而高拱却分毫没有，他只等到了一群手持刀剑的大兵催促他赶紧滚蛋。于是这位曾经权倾天下的大哥只好找了几个骡子，将就着出了城。后面的人呢、还不依不饶，一直把他赶出20里地以外才回京，真是够狠。离开了京城刚刚喘口气儿，却又遇上了一个等候他们多时的人。与当兵的不同，这个人呢手上拿着一样高拱急需的东西， 驿站使用通行证。然而高拱却没有接受，因为这位兄弟自报了家门。张大学士派我来的。张居正啊，实在很体贴，他一手导演了那道圣旨的诞生，自然也知道高拱的待遇，所以他派人等在这里，就当是送给高拱的退休礼物，朝廷第一号善人非他莫属。何谓善人？做好事要不留名，做坏事要擦屁股，这就叫善人。高拱愤怒了，他不是白痴啊，略加思考，他明白自己上当了。这个所谓的战友同志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败类。然而为时已晚，赶我走的是你，送我通行证的也是你，既上香又拆庙，你装什么孙子？所以他用自己剩下的威方式表示了抗议，不收。气鼓鼓的高拱扭头就走。在此后的岁月中啊，他埋头于学术研究，偶尔呢也骂一骂张居正。为表示对此人的蔑视啊，他给了这位昔日同事一个响亮的称呼，惊人。怎么叫惊人呢？因为张居正是湖广荆州人。人走了，事情也该完了，这是高拱的想法。然而事实证明，他实在是高估了张居正的道德水平，玩死人不偿命的把戏还在后头。此时最为得意的莫过于张居正，他巧妙地利用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，指出了几个点子，就整倒了这位老道的政治家，为这个延续30余年的死亡游戏画上了句号。自嘉靖27年起啊，在嘉靖的英明代工下，大明王朝呢最为优秀的6位天才开始角逐。除了一边看热闹的杨博外，大家都赤膊上阵，近身肉搏。这个徐阶等死了陆炳，除掉了严世蕃，把持了朝政，却被高拱一杆子打翻，家破人亡。之后高拱高调上台，风光无限。然而胜利最终却属于一直低调的张居正，他等到了最后，也熬到了最后，在暗处用一记黑枪结果了高拱，成为了游戏的终结者。严嵩输给了徐阶，不是正义战胜邪恶，而是他不如徐阶狡猾。徐阶输给了高拱，不是高拱更正直，而是因为他更精明。现在张居正除掉了高拱，所以事实证明张居正是这个帝国最狡猾最杰出的天才。张居正眼望着天，心中暗想，再见了我曾经的朋友，再见了我曾经的同僚，你们雄心壮志将由我去实现。其实我们本是同一类人，有着同样的志向与抱负，我也不想坑你，但是很可惜，那个位置实在太挤，大臣是我的棋子，皇帝是我的傀儡，天下在我的手中，世间已无人是我的对手。好吧，那么开始我的计划吧，现在是时候了。一般说来啊，当官的能混到张居正这个份上也就算够本了。高拱走了，内阁里只剩下他一个人，但凡有什么事情都由他批示处理意见，批完后就去找死党冯保批红盖章，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而皇帝同志呢，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，那位仁兄刚10岁啊，能看懂连环画就算不错了，加上皇帝他妈对他还挺爱慰，孤儿寡母全指望他，朝中大臣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。也就是说呀，从高拱走的那一刻起，大明王朝的皇帝就改姓张了。纵观中国历史啊，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 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，可谓是登峰造极了。要换个人作威作福，前呼后拥，舒舒坦坦的过一辈子，顺便搞点政绩啊，身前享大福，身后出小名，这就算齐了。然而事实告诉我们，张居正不是小名人，是大名人，大的没边儿。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，只要不是文盲村，基本都听过这个人。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啊，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，改革。什么叫改革？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台机器运行不畅，你琢磨琢磨，拿着扳手螺丝刀子上去鼓捣鼓捣，东敲一把西碰一下，把这玩意儿整好了，这就叫改革。看起来不错呀，但要真干那就麻烦了。因为历史证明啊，但凡干这个的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，其结果不外乎两种，一种是改了之后被人给革了，这个代表人物呢是王安石同志，辛辛苦苦几十年，什么不怕天变不怕人怨，最后还是狼狈下台，草草收场。另一种则更为严重，是改了之后被人革命了，代表人物是王莽，这位仁兄励精图治，想干点事情，可惜过于理想主义，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，命都给革没了。由此可见呢，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，归根结底呢还是因为两个字，利益。你要明白啊，旧机器虽然破，可大家呢都要靠它吃饭，你上去乱敲一气，敲掉哪个部件，没准儿就砸了谁的饭碗。性格好的找你要饭吃，性格差的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，总之是不闹那个七荤八素，誓不罢休。如果把天下比作一台机器，那就大了去了，你随便动一下，没准儿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，要闹起来剁了你全家，那都是正常的。所以啊，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儿，动这玩意儿的人都不怎么正常。然而张居正动了，明知有压力，明知有危险，还是动了。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，饿死的饥民，无耻的官员，因为他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能靠神仙皇帝，因为他相信穷人也是人，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。因为在三十余年的勾心斗角、官场沉浮之后，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，理想。在我小时候啊，一说起张居正，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。拜多年的教育所赐，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呢是天字第一号苦人呐，清正廉明，努力干活，还特不讨好，整天被奸人整，搞了一个改革还没成功，说的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。一直十几年后，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。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，拉帮结派打击异己，那都是家常便饭，要说奸人那就是个笑话，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，你说谁最奸？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，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儿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

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既不悲惨也不阴郁的故事，一个成功的故事。在张居正之前，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，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失败了。为什么会失败呢？对于这个可以写20万字论文的题目，我也就不凑热闹了啊，简单说来一句话，王安石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，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，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。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，他痛恨旧制度，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，但他不知道的是啊，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，或许不合理，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。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与伦比的聪明人，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，僵化也好，繁琐也罢，但是有效。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，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，热火朝天，搞到最后却不能用，所以白搭。而张居正就不同了，他很实在。要知道王安石啊，生在了好时候，当时的领导宋神宗呢是个极不安分的人，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，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，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。相比之下，嘉靖就懒得出奇了，反正全国统一啊，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，最大的兴趣呢就是让下边的人斗来斗去。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，从小翰林到大学士，他吃过苦头，见过世面，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，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的。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，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，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。具体说来，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，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，我去改革，大家少贪点，各吃各的饭，互不干扰，改而不革，是为改革。似乎上天呢也想成全张居正，他刚接任首辅，大权在握不久，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，高仪死了。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呐，自从高拱被赶走后，便开始寝食不安，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，连他一窝端了。日复一日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，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啊，去阎王那里接着做他老实人了。对高一的死呢，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，因为从根子上说，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，却比高拱还要独裁，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，管你老实不老实啊，死了拉倒啊。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，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啊，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，同舟共济，同床异梦，同室操戈，同归于尽。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，经过50余年的漫长斗争，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，上有皇帝他妈的支持，下有无数大臣的捧场，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，皇帝可以完全无视，他想干什么那就干什么，比真皇帝还皇帝，一呼百应，真正实现了团结，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，敢出声就灭了他，所有人都认你当大哥，这就叫实现团结。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了他的理想，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。说起改革呀，总有一大堆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背景意义等等，当年本人深受其害，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不啰嗦了。简单说来，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， 第一件事啊，叫做一条鞭法。那么这个名字呢很不起眼，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。那么用今天的话说，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啊。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800余年的税制，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。上面这段话呀，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，看了头晕啊，也别见怪，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，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，下面说实在的，保证大家都能听得懂。这个自古以来国家收税，老百姓交税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毕竟朱重八等人，就是朱元璋啊，不是慈善家，出生入死打江山，多少呢得有个盼头。怎么收税，各朝各代都不同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稳固的，主要呢分为三块。一是田税，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，你种了皇帝的地，自然要交钱。二是人头税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，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啊，说白了吧，都是他的资源，有几个人就交几份钱，这是义务。三呢是徭役，说穿了就是苦力税，所谓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遇到了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，国家不但要你出钱，有时呢还要你出力，两手一起抓，一个都不能少啊。有人可能会说，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田怎么办呢？或者说我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啊，权利可以不享受，义务绝对跑不掉。简单说来呢，是有什么交什么，山里产蘑菇啊，你就交蘑菇，山里产木材你就交木材，田里要种苹果你就交苹果，要种棉花你就交棉花，收起来放仓库，反正一半活也坏不了。个把刁民可能会问，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？你又没冰箱，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？哎哎，放心放心呐、啊，朝廷有办法，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？跑不了你小子。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三座大山苦巴巴的熬日子。实事求是地讲啊，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，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钱的人外，对老百姓负担还是很重视的，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20:1，就是5%，或是10:1，就是10%，能收到5:1啊，就是20%，就算是重税了。从这个数字看呢，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过得下去的。不过很可惜啊，仅仅是理论上，说起来是那么回事，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。因为在实际执行中啊，各级的官吏很快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。比如你交苹果，他可以挑三拣四，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，那个有虫眼儿啊不能算。你交棉花，他可以说这个棉花的成色不好啊，抵一半儿，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。这还是轻的，最大的麻烦是徭役，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，当官的赖不掉，徭役可就不好说了，修河堤，给驿站当差，整修道路，这都是徭役，完成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徭役。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？地方官。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，遇到良心好的还能照实记载，遇到不地道的就要捞点好处，你要没钱他就大笔一挥没干，有意见这事儿啊我说了算，说你没干就没干，你能咋的？ 事实证明啊，在当时除了一小撮品行较好的人外，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，是不值得信任的，有漏洞不钻，有钱不捞，这个要求实在有点高。总之一句话，玩你没商量。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，朝廷没有好处，全被地方包干了。此外，这一收税制度还有很多麻烦，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，且林林总总，花样繁多，又不方便调用。比如江浙收上了一大堆粮食，京城里吃不了，本地人又不缺，听说西北缺粮食，那就往那边运吧。一算呢，粮价还不够运输费，那就别折腾了，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。更头痛的是，各地虽然都交上了很多东西，除了粮食还有各种土特产、中药药材等等，却没有多少银两。这些玩意儿啊，放在京城里又占地方，还要仓管费，遇上打仗你总不能让当兵吃棉花，提几两药材当军饷吧。而某些吃饱饭的大臣无聊之中想了个馊主意，说既然有这么多的东西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拿去给京城里的官员们发工资。比如你是户部正六品主事，按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，但到发钱那天告诉你，国家现金不够，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，剩下的用棉花抵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，如果等价交换，拿这些棉花绝不吃亏。哎呀，奶奶的，老子辛辛苦苦干到头啊，就拿着这几袋棉花回家，老婆孩子吃什么呢？必须说明，这绝对不是搞笑。自朱元璋以来，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，有时是粮食，有时是药材，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还给纸币啊，就是胡乱印刷的不值钱那些纸币。早上领工资，下去就去集贸市场兼职小商贩叫卖的也绝不在少数。国家吃了亏，百姓受了苦，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子了。所以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，他吸取地方经验，推出了一条鞭法。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，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，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，明白点说，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，统一改收钱。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，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。因为从此以后啊，不管是田赋、徭役还是人头税，都有了统一的标准，不是当官的说了算，交上来真金白银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不再任由官员忽悠。当然了，根据官员避贪定律，张居正呢也给大家留了下后路，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、水果、药材、丝绸都按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，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，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，适当照顾照顾，从中呢捞一笔，似乎也是很正常的。于是皆大欢喜，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，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，贪也好抢也好，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，至少日子好过点，官员们好处少了，但也还过得不错，就这么着了。所以事实证明啊，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，越难以执行。王安石呢就大体如此，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，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。正如那句老话所说，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，那叫能耐。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啊，并长期使用。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，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，将人头税归为田赋， 才算化三为二，实际上啊一点都没减，换了个说法而已。徭役直到解放后呢才正式废除，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，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，前几年也终于得到停征。社会主义好啊，这是个实在话。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。万历元年，张居正上书皇帝，当然了，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。那么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，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月有考，岁有机，始生必终时，是可则成。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，而他的名字就是由此句中的两字考成。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，考成法。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，